是寂寞在作伴，幻想还有未来，爱是寂寞在等。 We'll be right back.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，看

Oh, 还说爱为何你要拿我回，当初是谁告白说爱永远不改，什么地老天荒，什么地久天长，爱不该因为寂寞才存在，寂寞时的爱到底爱的该不该，一旦终究不爱，可我爱放不开，是寂寞在作怪，幻想太有危害，爱是寂寞撒谎。 怕你会嫌烦，只有一个人梦。